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以人权法官自居对他国指手画脚最后陷入窘境一事13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美国是蹂躏人权的元凶和人犯源泉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美国，每天都有67000多名妇女遭受性暴行，每年都有100000名儿童被迫卖春。在美国，有儿童贩卖剧增，这只不过是说明他们严重的人权蹂躏状况的冰山一角而已。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参加了禁止人犯和卖春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关于禁止人犯的国际公约，但是唯独美国拒绝参加上述公约。最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属两名各主题特别报告人说，美国对精神残疾人进行的审判过程令人怀疑，并要求取消其死刑判决。这是国际社会对美国司法制度肆意蹂躏人权表示的责难和愤怒。但是美国却每年都炮制出所谓的人犯报告，对他国横加指责，这不可不谓是一种不懂分寸的妄动。不久前，美国国务院发表2017年人身贩卖报告，来肆意重伤他国人权状况，许多国家就表示愤怒，并一致全面反对这份从头到尾都是虚伪捏造的骗人文书，还予以谴责说，人犯据点就是美国。特别是俄罗斯说，美国的报告指出，被朝鲜工人在俄罗斯领土的劳动收容所进行强制劳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谎言，这事实再次证明美国是捏造欺骗的头号分子。美国应当立即摘下不自量力的人权法官这乌纱帽，首先学习清理那散发出臭味的自家的方法，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不毛之地，人权蹂躏国，人权犯罪国。